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I'm back，我回来啦。 我特别想打一个哈欠。 对，怎么着？ 怎么了？就是从下午4点钟开始，就精神出现了一度的恍惚。 哦， 因为温度越来越高了嘛，所以 这个现象不是从你这个 一开始 小学几年级就开始了啊？ 就是现在就是越来越明显了，怎么办呢？ 对，就是夏天的时候呢，容易就哎，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对吧？反正就是一年四季睡不醒呗。 嗯， 其实夏天温度上升呢，可能会让人有一些这个烦躁啊，包括有一些有时候有些困顿的情绪。 对，好在马上就要放假了。 对，而且还没到真正的夏天呢哈。 嗯， 就把你热成这样。哎呀呵， 穿了个背心儿在直播间。 对，一到直播间就好热啊。 到底有多热？ 我们直播间就还好吧， 嗯、 对不对？ 就是应该 下次应该给你准备个冰箱什么的。 对，就在这个直播台前面放一个什么空调啊，对着吹那种。 那这两个小时下来会是什么效果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冻死了。 好吧，欢迎你们来到这个渐渐升温的春天版的娱乐最王牌啊！因为温度开始逐渐的上升了，在四月底啊，四月将近的时候，4月25号了，夏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对、嗯， 就最近大家这个一换季，容易各种各样的毛病啊，注意身体。 嗯，多喝水，多喝水。 我昨天真的是，这个应该是。晚午朝九了一下 啊， 睡得早，醒得也晚的， 那身体会吃不消。 那不是说什么叫身体？因为之前身体吃不消， 嗯、 然后呢，后来就好好的睡了一大觉，就现在觉得就好多了。 哦，那就还好。所以呢，最近要保证睡眠哦。 对，加油！我们送上一首歌给下班路上的朋友。Goodbye world，Goodbye world，再见工作。 好好好，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是由白洁和艾科为你送上的，我们将会一路陪伴你、 嗯、 尤其是那些忙了一天的朋友们。 嗯，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大家朝九晚五，来自山人乐队。 对， 不知道就是现实当中的朝九晚五和歌里唱的是不是一样的呢？ 反正这歌呢是有点能量感的哈、 嗯、 基本上来说呢是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之余呢要调剂自己的心情的状态，尤其是这些朝九晚五的朋友们。啦啦啦 在想 首歌呢，就是帮助各位把这个颓废的情绪扫除一下啊，然后就是在下班以后能够真正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对，歌词说特别好，早上忙着工作，晚上忙着生活，总之生活就是为了更好的，哎，工作因为为了更好享受生活吧。 对，找一个平衡点啊，要这个篝火晚会一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所以忙碌了辛苦了一天的朋友们啊，就是我们在这儿，我真的跟大家说一句，辛苦了， 辛苦了。 你能不能换一个温柔点的声音？人家女孩子说辛苦了都是那种 辛苦啦。 哎，对啊，你刚才那个是什么？这突然窜出来一个张飞什么李逵什么的， 就是辛苦了一整天之后，可能嗓子会有点不舒服，就辛苦了。 好呀，这太爷们儿了，别这样好吗？哎，我们其实希望大家能够在以下的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好好的去这个放松一下自己心情。我其实特别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大概每天的这个工作时间是怎样的？我们也做个小调查，你们是几点上班？因为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是山人乐队的一首《朝九晚五》。 其实很多上班的白领们一般有的共有生活，朝九晚五， 对， 要打卡吗？ 不知道大家的时间是什么？你们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可以到我们这边来打个卡，好不好？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接下来要说到的是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上周结束了。我们其实一直在念叨这个事儿，就是这些为了广播梦想而战的选手呢，来自于全球的这些华语播音主持人参加了比赛哈。然后呢，也有电台的这个一些负责人呐、包括知名的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初赛晋级名单四月底揭晓，五月要进行复赛。 详情可以关注微信公共账号，搜索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而且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谢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呢，老少皆宜啊，或者说呢，无论是在什么年龄段，都可以找到那种郊游的感觉。 对， 你有没有想起来我们小的时候，要是说，哎，我们要春游啊，提前把那小书包塞满，准备很多的吃的、喝的， 对， 然后前天晚上甚至会开心到失眠的状态哈。 对，第二天要和闺蜜们、兄弟们、伙伴们一起要蹦跶着去。 虽然只是星期三，但是可以好好的想想马上到来的假期，或者其实在现在的心里。在这样的一个小周末，可以找点郊游的感觉啊！ 手手拉手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哦，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我们是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好朋友。今天发生的事若没有告诉你，就好像功课没有做完。我们常瘫在桌子前面胡说八道，昨天今天和梦想的未来。下午很到百货公司去吹冷气吧，含一根棒棒糖，用自己的方式走路，到小吃街排队为了吃一只红豆鲷鱼烧。我喜欢 Mickey 老鼠，我热爱 Kitty 猫，保留交友。 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的一首歌，叫《一同去郊游》。 嗯，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以前对于他们的歌曲没有太多的感受，但是听他们歌曲时间比较久之后，发现哎，他们的自带那种天然的气质，不加特效， 而且他们的歌好像也有那种自带那种防腐剂的功效，就不太会过期啊。 保鲜， 对，过去这么久听，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过时。 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来这个说说你们每天都是几点上班几点下班的。 有的朋友说公司需要打卡，然后最近剪了一个头发，打卡机都不认识他了。 对啊，是不是得换一个刷的方式啊，不要刷卡，刷刷脸试试。然后这有一个听我说，我老公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周六还加班。 我好奇的是有加班费吗？ 这个就不是你关心的事儿了吧？ 啊，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辛苦了， 真的、 啊。有很多朋友可能工作的时间都是那种，比如说啊，可能我们规定时间是早上九点，晚上几点，但是可能会有很多额外的事情会让大家的工作时间延长不少。 对，就弹性很大。 对，要加班之类的。嗯，所以我们想今天评选一个是最辛苦的朋友，是不是？ 给大家发$9.99的小红包，好吗？ 对，当然你不能说我什么全天候都在工作，不能故意这样， 嗯， 要真实啊。 嗯， 反正马上假期来了，我们其实想一想也会开心一些，大家思绪可能已经飘飞起来了。 对， 哎，三天的假期也不知道北京周边是不是可以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让大家去感受一下。 对，今天我们可以陆续推荐一些适合假期安排的一些休闲活动。 好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荐有特色的书店。 哦，先来推荐书店，是不是？ 是，来让大家在假期当中去品味一下书香。 对，彰显了我们节目的这个是吧？品味啊，三里屯有一个深夜书房，对不对？ 嗯，前两天是24小时营业的这个三联韬奋书店正式的进驻三里屯。 对， 而这家书店继续沿用24小时的运营模式。嗯，说到它的这个设计风格，其实灵感来自北宋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对，就是你在里面看书，好像会有书山行旅的感觉。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据说是北京最美的书店，我们是不是之前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呀？ 对，王牌新发现当中， 就那个叫正阳书局。 是是是， 对，因为它历史悠久嘛，所以说其实你走进那个胡同的时候呢，就那个你可能自己天然就会产生一种气质感啊，行走在历史的画卷里。 对，进去之后就发现自己是个文化人。还有一家书店叫做三味书屋，就是坐落在繁华的热闹的这个都市当中，就在西单了。因为在西单的民族文化宫的对面，在周围的高楼大厦当中呢，这栋灰色二层小楼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是不妨去领略一下。 对，我们说了开卷有益嘛，如果有时间可以安静下来读一本书，你是会和内心的自己相逢的。Shell. 这首歌的名字叫 Book 啊，书。其实里面用这样的摇滚的方式唱到了自己跟书的故事啊，包括在一本可能旧旧的书里面找到曾经的自己啊。 嗯哼，嗯，就是我们这两天不是说了吗，世界读书日，然后很多朋友都发来自己喜欢的枕边读物， 嗯， 就发现哎，其实能在这个某些书单当中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共鸣哈。 嗯，所以其实再次要推荐各位，在你闲暇安静的时间可以去书店给自己充充电啊。 嗯，哪怕一天一个小时也行啊。 对，说不定还可以有其他的发现。其实前面我们推荐的书店的类型都不一样，有的是这个深夜的书店， 嗯， 也有呢就是比较历史感的，比如像正阳书局， 嗯， 还有呢像三味书，这种听着名字就会让你很想去， 领略一下另外一个世界的样子， 对，或者想去逛一逛的地方。 对，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推荐的，就是有种二次元的天堂感觉。 哎，这是我说的那种，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现。所以本来我在这儿准备的是，就是许嵩和洛天依对唱的那首《深夜书店》 啊， 对，就是。现实和模拟之间的对唱嘛， 嗯， 更适合这个书店，但是今天后来没有选，嗯， 所以我们要不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来推荐一下这家时下流行的二次元，也是有一些特色书店的，他们就是主打二次元的这个特点。 是， 而且这个是在新街口有一家叫木鸟漫画，号称全球漫画的大本营。 对啊，嗯，然后每周好像只营业四天的时间， 嗯， 会有一些什么漫画绘本啊，另外好像就在我们台附近吧， 嗯， 建国门附近也有一个写字楼，里面也有一个漫画的书店，就是像一个特别大的库房一样哈， 嗯， 然后在这儿可以找到北京几乎最全的日本和这个包括一些其他地区的这个漫画的作品，我觉得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样子的书店是你除了去看书之外还有可能会遇见一些其他的部分的， 比如说cosplay 不是我说的啊。 I know you're coming alone。 春天的声音是什么？鸟儿啄会哺育的喉尖，河川融冰滴落的木影，还是嫩芽踏足豁开的棉圈，就像初雪融化的泉水，感受自然的宠溺，体会复苏的奇美，就像傍晚电波隽永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 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忘返留恋，你的身边要的是比天边还要远，勇气怎么出现，但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当向同一个世界，然后错过痛苦漫长情节都变甜美，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的季 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完成所有的画面，就算苦辣酸甜尝过一遍，只剩喜悦。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每个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们。 给了变得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 大家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的辛苦，要上班，有的时候还要加班到深夜凌晨。哎呀， 哎， 干什么？ 走了。 去了。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上班喽。 上班行不行？ 那次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此时此刻我们能做什么呢？我觉得对于我们音乐节目的 DJ 或者主持人来说，最好的一种帮助大家的方式就是放送一首好歌给你们。 对，分享一首好歌来疗伤，疗愈一下大家一整天忙碌的心情。 这首我超喜欢，是一个大叔范儿，很早以前就喜欢他们的歌了。Zac Brown Band 这首歌叫做 Whatever It Is， 管他们。 She got eyes that cut you like a knife, and her lips that taste like sweet red wine, and her pretty legs go to heaven every time. She got a gentle way that puts me at ease, and when she walks in a room I can hardly breathe. Got a devastating smile like a grown man to his knees. So come on, whatever it is, it blows me away.Everything I want to say to a woman, but I couldn't find the words to say. She got whatever it is, I don't know what to do. Cause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her how I feel, it comes out, I love you. You got whatever it is. Been the type they would ever want to stay. Bring them home at night and they're gone the next day. But that all changed when she walked into my life. And people ask them why it is, tell them I don't know. That just something about the woman makes my heart go haywire. She's gonna be my wife. 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

注意。 风男带女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歌，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马上我们要说一些，就是一些可能藏在大家记忆深处的一个事情啊。 对，就是这一周我们从周一的时候就已经帮大家回顾了一些代表记忆性的歌曲，比如说《不得不爱》，对不对？ 接下来这个其实也很怀旧哈、啊， 是。 我在想说，有的台词，我们说就是影视剧里面、 嗯， 有的会很经典，就一直保存到现在，你每次听，每次都会被感动。 对。 也有一些呢，可能经过了很多的时间再听，好像又变味儿了。 对。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先来听这个经典的。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最近呢，除了流行什么流行小猪佩奇之外，还很流行怀旧。 对，比如说拍摄于2001年的《流星花园》，在时隔17年之后，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又正式放上线了，而且是高清修复版。 对， 没想到一瞬间又激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杀。 对，上线一周点击量已经突破2亿次了，可见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力。 嗯， 当然了，时隔17年之久去再看这一部剧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品味或者口味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评价就很分化。 是 啊，很分化，就是有的这个朋友就说，哎呀，当年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好时尚啊，就觉得哎，这里面的人是吧， 好帅气， 哎，对，现在看来，哈哈，这个太杀马特了，对不对啊？ 还有 发型， 对，有的朋友就觉得说，跟你的认识是相同的，说这台词有点太浮夸了吧？ 比如说 花泽类，就当年我特别喜欢的仔仔， 他说什么？他说，当你眼泪忍不住要流出来的时候，如果能倒立。这样原本要流出来的泪就流不出来了， 啊， 这样 呢， 他这大舌头啊， 对，还有道明寺这个特别浮夸台词，这么炫富的说，只要你高兴， 只要你高兴，我连8天都卖给你啊， 开心可以的。 我们不要故意老这么说话 啊， 对，就是还有一句更经典的， 嗯， 我天上第一的道明寺怎么会喜欢你这么平凡的女孩子？ 你就会发现，看多了霸道总裁的戏，这样的台词觉得还挺搞笑的， 嗯， 是不是？其实《流星花园》当年也是第一波这个霸道总裁的题材吧。 反正现在真的再回一些台词，真的觉得当时是怎么看下去的？ 是 什么？尤其是那个倒立那个台词， 嗯， 当时看完以后还觉得说，哇，这个男孩子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台词？为什么我就说不出来啊？为什么我就，你说你那个时候安慰别人就只能是，喝点热水。什么？我们去吃羊串吧。没事，为什么人家就什么倒立，什么眼泪就不可以不流出来？ 嗯， 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想不到说你可以安慰别人，累了就可以蹲下来抱抱自己？这样的话为什么说不出来？为什么？ 还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就是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有警察干什么？ 好吧，就反正现在大家在讨论这个剧的时候呢，顺便其实也回忆了自己的青春。 嗯， 然后呢，也会觉得说，哎，这个剧。可能也有一些优点或者亮点的部分，就是周渝民当时是颜值的巅峰，是吧？杉菜的性格比较耿直不拜金之类的。 对，不过我们就在回忆青春的时候，这个杉菜的扮演者大 S 今天上午就发了微博，说给观众一击暴击，他说我演到一半就已经不太喜欢杉菜这个角色了，但是还想尽量演到不让观众太恨他。而且剧中最终躺枪的是小优的扮演者杨振林，他说流星花园真的是上辈子的戏了，这一代的观众居然现在才知道我就是小优。 真是人家的第一部的戏剧的作品啊， 嗯， 只能说世界变化实在是太快了，这也是我们情非得已的事儿啊。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 想你是我今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继续回忆杀啊！我们刚才就是讨论《流星花园》呢，就是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微信，然后有管笨笨点一下名啊，说作为80后的我，竟然没有看过《流星花园》 啊！ 那时候 太火了， 人家都那时候在看书呢， 哦、 啊，看这个书版原著版的《流星花园》。 我记得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我们在看《流星花园》的时候，确实有很多女生第二天会讨论说啊，累好帅呀、啊。就那种， 我现在对自己人生最大的遗憾或者说后悔之处，就是在于说我为什么要追流行，当时留一个那样的发型。这人生的污点啊。所以此事呢，我们就这个先搁一个先不讲了、嗯、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回忆杀。因为说完了流星花园呢，还有一部童年回忆至今每年暑假都在播放的超级偶像剧，那就是还珠格格了、嗯、 啊哈哈哈哈，是这个吧。 你生生的把这首歌唱成了 民谣吗？ 怎么感觉唱成了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味道？这个差太远了吧、 哎、我们言归正传吧，来说一下、今年更是还珠格格播出20周年，而且话题特别多。 对， 这两天扮演这个赛亚公主的演员叫做张恒，和伏尔泰陈志鹏隔空对话，就是他们就回忆说当年的这个演员阵容不是这样的。 赛亚公主为什么可能是我太久没有看这个剧了。 嗯， 我现在想到为什么是七龙珠的赛亚 公主， 超级赛亚啊，不是。那其实当时的这个阵容啊、陈志鹏说原本是尔康是想找吴奇隆来演的、对吧、好像当时是有这么一事儿。 皇儿嘛是想找刘德凯，还有赵薇安排的角色应该是紫薇、 对，你是不是现在有种脑海当中错乱的感觉啊？ 整体错位。陈志鹏他就说，最终《还珠格格》火成这样，吴奇隆错过了尔康这个角色。对， 但是 活得非常好、 啊、所以花开不同时嘛。这、人家后来演了《步步惊心》里面的四爷是吧？ 事业是翻红，所以说他最终还有底气开玩笑说。 对啊，说我不再需要演什么阿哥之类的了，我直接演是吧，我直接演皇阿玛就好了。是吧，直接演雍正。对 啊、 连乾隆都要叫他皇阿玛， 辈分要比较大一点、而张铁林这个皇阿玛的角色是怎么得到的呢？过程也非常有意思，我们原因重现一下、来听听张铁林怎么说的。 原因重现， 我在三里屯买这个竹筐子，碰见两个女士也买竹筐子，那就是琼瑶的儿媳妇，就是我们那个制片主任，我们就在旁边找一咖啡馆坐聊聊天，就这么着5分钟的一杯咖啡喝出一皇上来，值啊，拍一部戏火了20年，多值啊。 反正我永远从这个地方这些年这个进不来。 这个歌特别有意思，我们听一小段吧。我就找了一首，就说找一首是张铁林老师的歌，我就发现，哎，好像真的有他和这个罗时丰当时一起对唱的这首《朋友》。算是一个，就是两个人，我觉得录的状态就是一边玩的一边录的这个状态， 就像老友之间的谈笑风生一样。 这些年，一个人 好不好听？单说了啊。 风也过，雨也 别走，有过累，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 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终有梦，终有你在心中。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两个人感觉， 然后底下该哪唱？老婆了， 等一下，没有啊，等一下，第二遍的 该我的这些年了，是吧？ 皇上有请， 皇上来了，哈哈哈！你要跟我这个点啊？ 皇上来， 这些年， 这个歌听的让人。既好笑又尴尬，反正就是你也不知道什么形容词来形容这首歌。 就朋友之间在喝着茶说，要不我们录首歌吧，感觉在 KTV 的感觉哈。 这个歌明显不是喝着茶录出来的啊。 对，喝着两杯。 对，没有哈哈，张铁林那个笑。行，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给大家抛一道题，然后作为我们的今天的预热题啊，然后我们想想看这个题目，大家请做好准备，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准备我们要出题了啊。 敬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我们来抛个题目给大家，请认真听题啊、 请听题。朱孝天在《流星花园》当中饰演的角色是叫美作吗？ 就这么简单，是或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看看电话打给谁。 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我的他不懂你说的傻话，还怪人没幽默感呀。幸福就是要陪你在一起，无论是笑或泪，管他的风和雨。 My sunny day 要来在阳光里，和你看着远方聊聊愿望。 这歌呢我们就是先推荐给大家，其实挺适合在这样的温度渐渐上升的春夏之际听的一首，叫浅蓝色，很清爽的一首歌， 来自袁娅维。如果说在这个温度升高的季节大家想去凉快凉快的话，游泳吧。 我们的问题还要再跟大家出一遍吗？其实特别简单的一道题啊， 就是朱孝天在《流星花园》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叫美作吗？是或者不是？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我们现在是上天入地的，刚才是要去大家游个泳，接下来要带大家一起起飞一下啊 ，to the sky。 对，也挺凉快的。这首歌来自 On City， 是那种有一些小电子感的歌手，所以每次听他们的歌都会有一种特别清凉的感觉， 所以飞扬一下吧。 There's a dreamy world up there. Dear friends in higher places, carry me away from here. Travel light, let the sun eclipse you, 'cause your flight is about to leave. And there's more to this brave adventure than you'd ever believe. Bird's eye view, awake the stars 'cause they're all aroundWide eyes will always brighten the blue. Chase your dreams and remember me, sweet bravery. 'Cause after all, those wings will take you up so high. So bid the forest floor goodbye as you race the wind and take to the sky.Of war and wonder, there's a stormy world up there. You can't whisper above the thunder, but you can fly anywhere. Purple burst of paper birds, this picture paints a thousand words. So take a breath of myth and mystery, and don't look back. Bird's eye view, awake the stars, 'cause they're all around.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你眼中的家，是一个地方。而母亲眼中的家，是有你的全部时光。妈妈陪你长大，你陪妈妈变老。你的故事，我的歌，母亲节特别节目，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将你和母亲温暖的故事发给我们。5月13号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暖心呈现。 从火山到沙漠，从欧菲大陆到林海雪原，大众进口汽车途锐使用年锻造无数传奇，购途锐尊享2年零利率，最高2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北京华日林8177-7600。 北京新空港15年纯熟大城，永定河孔雀城新品组团，毗邻200亩儿童公园，82至115平米法式美宅，实景展示区现已开放，恭迎品鉴。4000200101。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记故2017058号。 以革新致初心，4月25日至5月4日，莅临北京车展 E3馆奥迪展台，体验新时代精英杰作。全新奥迪 A8L 以智能定义新豪华，全新奥迪 Q5L 用科技征服崎岖，更有王者动力 RS4 RS5 等您见证。奥迪以全新形象迎接品牌新时代，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 东风日产途达。 喂，还记得我吗？我是你的梦想啊。我知道你一直把我放在心里，但我希望你能行动起来，将我变成现实。机会来了，关注中国国际航空官方微信参与活动，让梦想迈出第一步。

想大势力变得弱，梦想了灰色，分不明看不清，因为生活慢慢会少了感动和儿歌，钢琴依旧是黑白色，没有雨落色，弹琴话唱情歌没放弃过，纯粹的火一火， 小朋友等急了，来来来，赶紧赶紧啊！哎 ，Hello， 哎，你好， 哎，久等了，久等了 ，Hello， 哎，晚上好，晚上， 哎，晚上好， 怎么称呼啊？ 我姓乔， 乔乔， 乔乔啊，乔乔，乔乔，小朋友现在在哪儿听节目？ 快到家了， 快到家了，好 ，OK， 有没有信心能够答对今天我们的五道题啊？嗯， 有吧。 好， 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到今天的白给一百块，好像昨儿又趁我不在时候把钱发了去了，是吧？好嘞， 偷偷摸摸的。 好，我们第一题开始。两年前的今天，京剧大师梅葆玖去世，请问梅葆玖是梅兰芳先生的长子吗？ 是。 不是，是第九子梅葆玖先生啊， 九嘛。 Sorry， 这道题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我们概念上的一些认知啊，所以怎么办呢？那错了就错了呗，那没办法，乔乔。 但是我们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以资鼓励， 谢谢你 啊，谢谢。 回家不会不开心吧？ 马上到家了，接了个电话。 不会。 哦，好吧，好，谢谢你的参与，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第一位朋友这么快速度就结束了他的挑战。 昨天就是这样的，连线的第一位朋友也是一个女生，第一道题就已经出师不利。 嗯，没关系，我们希望下面朋友把这一程扳回来，好吗？ 加油， 加油！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身上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白给一百块。接下来我们来接的这个电话是哪一位呢？ 应该是一位男生吧，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Hello。 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本姐，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啊？ 哎，姓王。 啊，王，王冲是吧？ 叫 哎，对对对 对。哎，我看了一下头像，是一个这个大白这个头像啊。 哎，对对对对。 对，你是平常生活当中是一个很暖的人吗？就是一个很喜欢照顾别人的人吗？ 对。 啊，对，这么爽快的承认 了。这是一个暖心大男孩，对吗？ 对。 好吧，那今天有没有信心答对我们的五道题，拿走这一百块的？ 嗯， 有。 好，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好嘞，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了。第一道题对男生来说呢，就应该是非常简单的题了哈。 嗯， 我们来准备一下，现在开始。请问，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是叫做《The Cup of Life》生命之杯吗？ 是。 兄弟，你不看足球啊？ 哎，我这个平时不看。 不看足球？ 其实 你喜欢的体育运动是项目是什么？ 啊，我们打篮球了。 你喜欢篮球？ 对。 哎呦呵。 哎呀， 一个是比分比较大的，一个比分比较小的两个赛事。 哎、 其实有的看足球的朋友不一定知道这个歌。 对，这其实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那个，因为它太有名了，所以我以为这是一道很简单的题。 啊、 是那个 Shakira 唱那个哇咔哇咔哎哎。 所以 所以今天我们要画重点了是吗？ 对啊， 对， 那怎么办呢？也答错了，本以为是对于男生来说很简单的题。 嗯， 哎，这只要我在，我好像特别容易，第一题就让大家就那个失败，什么情况？ 对，要不就以后白给100块，就我在。 你也不看这钱谁付。谢谢王冲，谢谢你，也请你在这个我们这一次的世界杯期间啊，就是2018年的世界杯期间，多多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特别节目，这个我们的王牌盛宴，好不好？ 嗯、 因为到时候呢，我们其实会有很多跟足球和音乐相关的内容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让你好好的回忆一下，好吗？ 好嘞，好的， 好，谢谢你，拜拜， 拜拜。 本单元由利华快餐特别呈现。利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北京车站餐饮供应商，利华快餐。 好，谢谢利华快餐，已经抢先进入到我们的有关于世界杯的我们的特别策划当中了哈， 又开始熬夜了。 总之呢，如果你们希望也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一次的世界杯的特别节目哈，然后呢，欢迎大家来收听，同时呢，也欢迎想合作的朋友详情咨询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啊。来听一首，回顾一下这首真正的世界杯的主题曲，是就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哈、啊， 是 Olé Olé 的那个吗？ 对 吧？啊，我们来听一下， 太经典了，很多人认为它是世界杯的音乐当中最经典的一首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的？除了这首歌带来的能量感，它还真的是让另外一位就是这个歌手啊， 嗯， 变成了这个当红巨星，他就是 Ricky Martin， 对。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在线上，我们现在争取能够多接入一些电话哈， 啊， 也为我们的世界杯期间的这个我们的节目做些准备，到时候也会有一些足球的题出现。 对，所以这首歌曲也算最为他热身了。 对，生命之杯来自于 Ricky Martin's Cup of Life。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谁呢 ？Hello， 嗨 ，Hello， 哎，这个声音听上去 很阳光 啊， 对对对， 很夏天啊。 还好， 哎， 哥好。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 啊，我小刘。 啊，就是微信的名字是你是吧？叫 Summer 是吗？ 对，英文名。 啊， 夏天的感觉。 对 ，Summer。好，那我现在准备改名叫 Winter。 我叫 Autumn。 你是夏天出生的吗？ 不是，秋天。 那为什么会起这么一个英文名啊？ 嗯、 很热情还是？ 对，差不多吧。 Okay, 希望内心充满阳光。 你收音机关了没有啊？关掉了吗？ 啊，关了，关了、 哦。好，那我们就赶紧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好， 好，加油啊！用这首歌给你鼓鼓劲儿啊！你喜欢足球吗？或者说你看过足球吗？ 看过。 那你算是一个真球迷还是一个伪球迷啊？ 我伪，我老公真。 行，反正你们就是。去伪存真吧啊！ 就一般女生看球都是这样。 对对，两个人都这个组合一下哈、啊 嗯， 来看看你今天的题能不能答对。我们第一题还是一道足球题，但是我觉得对于伪球迷来说可能也有一些难度。 嗯，我跟你一起来答题。 好的，准备好了吗？ 好， 开始。请问著名球星波多尔斯基，他是俄罗斯球员吗？ 不是。 我答错了是吗？ 对，这个题艾科的第一反应是， 然后我一个劲儿在点头，你知道吗？ 对，对了，哎呀， 你看旁边有军师， 一听叫什么什么司机，可能马上想到这个是俄罗斯人啊。对，好，这怪不得 啊、 嗯，旁边有人说了嘛，有真有伪啊。 对， 这两个人组合一下不一样，厉害了，好 ，OK， 无敌了。 来第二题。 请听题，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当中，有2008名演员集体奏响了一样中国古代的打击乐器。 嗯、 请问这个乐器是否吗？ 是否吗？是吗？ 是。 旁边那个军师错了， 对， 那个军师错了，我听得很清楚。哎，不是， 差点就把那错误答案给他啊！但是两个人这么一组合，已经答对两道题了。 嗯。 好，我们来看第三题吧，准备好了吗 ？OK。 我们常说酸甜苦辣咸，请问辣是一种味觉吗？ 不是。 答对了。 反转了。 哎，真的知道？那它不是味觉是什么？辣不是味觉是什么？ 是 啊， 嗅觉。 嗅觉 是痛觉。 我跟你说，我头都直接砸到我们这个就是直播台子上了。辣是一种，是一种嗅觉，闻到，好辣呀！ 呛鼻子。 对，你用鼻子吃辣椒。厉害了，厉害了！ 喜欢吃辣的人脾胃都比较虚寒，所以说能尝到这种味觉的人，应该是体现的最敏感的是痛觉。 痛觉，对对。好，三题答对了，怎么办呢？现在可以反转要50，还是继续？ 继续。 50块钱还不够 干，真实在。 看破不要说谎。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继续下一题了。 好，这题有点难度了。 嗯， 我们常说 DNA， 请问 DNA 的中文译名是叫脱氧核糖核酸吗？ 是吗？ 是。 昨天刚看完那个。 哟，你们都看的什么节目啊？ 看什么节目？里面还有这个？ 法医秦明。 法医秦明。 好吧。我还以为是走进科学之类的啊， 时时刻刻在生活当中画知识点， 对，这是吸收知识的力量， 嗯 啊，这个没错了。其实这题也不算难， 嗯， 如果那个知识点记在你的脑海当中的话， 嗯， 那他们马上就要挑战成功，还剩最后一道题了， 嗯， 这道题我们问过吗？我不记得了， 没有问过， 那我来问好不好？嗯，哎呀，我有点紧张啊，最后一题了啊， 加油，加油， 啊， 加 油， 好。 古代男子的成人礼叫弱冠之礼，请问弱冠的年龄是18岁吗？ 不是。 确定吗？ 确定。好开心。 你看，就是刚才我们放那个 Olé Olé Olé 给你们加油打气了。 真的吗？对， 所以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嗯，有的时候要佩服这个女生的第六感。 我觉得这么两个人这么配合起来答题，而且虽然今天的奖金不多，也100块，但是两个人配合的特别好。 对， 嗯，关键时候也没有选择放弃，50块钱不够加油的。 开玩笑， 就知道开玩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对话的，或者我们一起开心一下玩个游戏的机会，是不是？ 嗯， 好，那么最后想问你们的是我们的预热题的答案啊。 邱孝天在《流星花园》当中扮演的角色是美作吗？ 是吗？ 不是，那是吴建豪。 对，那朱孝天演的是？ 朱孝天演的我忘了。 西门大官人。 西门， 世界杯期间会不会来关注我们的特别节目？二位， 会。 好了，谢谢你们，再见，拜拜， 拜拜。 有人说我们最后一题出过。 出过吗？ 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是一个古代的女子题，我们当年出的。 对，这是男子题，是不是？ 是。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个音乐题好不好？ 好。 放送一段前奏，你觉得这歌难吗？ 不难啊。 很简单。 这首歌吗？ 对啊。 好啊，就一点都不难。要不我们增加一下难度。 增加一下难度。 对， 我好了，我觉得就是难度适中吧。 行， 好，哎，可以 是吧？ 第一句歌词， 对啊， 耶、yeah. ，想到一起去了。好的，那我们就准备好了，最快发来第一句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歌词，一共是几个字？我看一下，1、2、3、4、5个字， 5个字， 正确发来啊、哦，必须得是正确发来答案，嗯、不用加手机号。 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考验你们速度哈，就是发题发正确答案速度的时候到了。 对， 最快发来的第一位啊。肯定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以及中间我们再挑选一位。 好，我们屏息期待一下。 准备好了吗？ 2、1 Ready, go. 前还没有正确答案，目前还没有，加油。 大家会有人猜不出来这首歌是什么吗？ 不会，一定会有人猜到，现在还听不出来而已。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就是刚才那一段第一句歌词是什么？ 是有的朋友已经发来了这首歌曲的名字，我们问的是第一句歌词哦，只有五个字。 一激动发错了，哒哒哒哒哒，就这五个字， 对 对 对 对啊，可以发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命里，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如谜，聚散随意，像红尘来去。现在看到的是谜底。如果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如谜，聚散随意，像红尘来去。告诉你吧，我也曾面临着你现在看到的，而你现在看到的，现在看到的是谜底。 我可以念一些我们的留言吗？ 可以， 反正我就不点名了啊。一个头像是一个泰迪，裹着被单的泰迪的。他的答案是温柔的星空应该让你感动。 就是又是来不及的回忆杀是吧？ 这怎么能，我们还说是五个字，怎么可能嘛，是不是？ 对，还有朋友说我躲在车底还是车里呢。 啊，还有人说我们在车里。 竟然还有朋友说这首歌叫江南。 还有说他藏在车里。你这个视角是那个另外一个视角啊。 对，我们不妨来听一下它到底在哪里。 第一句的歌词五个字，应该是广告之后揭晓。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得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

素描。 今天的音乐素描来自于一首现场版的歌曲，我们同样在相对走心的六点半的时间化身偷故事的人。 不清醒，他说2014年的五月天在哈尔滨的演唱会，我用朋友的手机拨通了烂熟于心的号码，问他听到说我是谁吗？他说 知道。 我告诉他我在听五月天的演唱会，接通的时候刚好是这首非常熟悉的温柔。我把手机开成免提，直到歌唱完他一直没有说话，我对他说我再也不会打扰你了，然后挂掉电话就哭了起来。真的不知道是为了他还是为了自己，还是为那个曾经答应我要陪我很久的少年呢。 另外一位叫做更大的世界的朋友说，在 Mayday 五月天的演唱会上，阿信在唱完这首温柔之前是这么说的，我还记得那个现场，然后曾经我们也在节目里面播放过，他说你们带电话了吗？拿出来打给你们喜欢的人，我要唱温柔给他听。当时整个演唱会的现场全世界都是密密麻麻的微光，总有一个人一直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 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来来往往身边总会出现很多人，但是总有一个位置一直都没有变。看到温暖的阳光，偶尔还是会认真的想一想。 前面的音乐素描我们用了一个 live 版本的 Mayday 的温柔来回忆一些有关于这首歌的故事。 我们都需要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所以在一首歌曲当中也许会有你的故事，也许会有我们的故事。 好了，接下来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啊，等待大家来点赞啊，或者是给一个倒拇指，反正我们已经心里面相对比较忐忑的来准备了这些今天的这个歌单给大家啊。 来，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从我先来开始推荐吧。今天本来这是算是一个临时的换歌，本来准备了一首萧敬腾的歌啊，就是那个翻唱 那英 对袁惟仁的作品《梦一场》，当时觉得哎呀，实在是太悲泣了。前面这首温柔其实虽然是有力量的歌，但是呢，其实讲的也是离别之情嘛。所以说，我说那还是换一个感觉甜美一些的歌，《春夏之际》。 可能呢这个颜色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些嫩绿啊或是粉红的味道啊，这个色彩会更好一些。所以又是星期三，来推荐宇恒的这首《星期三的约会》。 去想，反正有你在身边，管他什么时间。你说有很久已经没有这样约会，很想念一起看戏聊天的从前。今天是 Wednesday， 什么电影在上演？去电影十分钟的时间，我喜欢这样渺小的世界，这样雨后的天，没有一点压力的感觉。我喜欢，我要牵着你的手，一起走的。 主播私房歌要继续了哈，这首歌慢悠悠的，反正让大家稍微舒缓一下心情。马上我还有另外的歌曲推荐给大家。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主播私房歌。 好，接下来要艾科来推荐歌曲了。 对，刚才我看到朋友说夜长昼长夜短的梦少了，所以今天我恰好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曲，也是关于好眠的一首老歌，歌词简单到可以随时跟着唱和，来自 The Everly Brothers， 名字叫做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就是我需要做的就是梦。所以呢，这首歌曲希望每一个晚上的你都可以枕着好梦入眠。 DreamDream, dream, dream, dream, when I want 我是五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是谁？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还有两首歌的时间，你要推荐哪首？继续。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因为马上快放假了嘛，所以就是看到现在我们繁忙的生活还有工作，总是把我们的会压得喘不过气来。 对，所以你刚才推荐了一首《助眠之歌》嘛，就是。Dream， 感觉像一个枕头的广告。Dream， 这哎，我不知道有没有 小心追尾听这歌。 Dream， 我不知道有的朋友会不会就是每天晚上会做梦，我就属于那种睡眠不太好的，就噩梦连连，有时候也是好梦连连。但是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每天睡觉起来，你可以把前一天晚上做的梦记下来。在时隔很长时间之后呢，你再翻过来看，说哎，几年几月几号，我那个梦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也是有助于减压的，是来自陶喆的《说走就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想说逃离这个都市的生活，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所以就是你推荐这首歌的一个理由，让大家现在直接一脚油门踩上高速，然后直接是吧？ 老板，我先走了。 好，我们来听《说走就走》，对比陶喆。 天，当我在你房间，我发现有封信藏在你枕头下面，每一页每个字都好甜，可是当我感到熟悉的人，我才知道你心改变。如果这爱意对你是一种报复，你不必勉强你的心，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的照顾，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说走就走，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不要回首，不必点头，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说走就走，绝不回头，绝不要把我 了一下 Capella， 就是阿卡贝拉的这个和声，然后呢整首歌也是有那种追追追那种感觉，说走就走，反正就是好像咱们随时就要去见周公啊，睡觉的感觉。 哎，那你说这首歌曲适不适合就是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听呢？ 我觉得可能要分时间段吧。 就是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收藏来听一听，是吧？ 对，如果你一大早起来放这首歌的话， 就又睡了一觉，是吧？回笼觉。 对，今天这个时间段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一片再还看一眼你纯真的容颜，我悄悄把心放在你床边，这是我们 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了，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来推荐一首歌给大家作为今天的结束曲。刚才都是说走就走啊，追追追，那我觉得可能稍微这个有点跑偏了，我们还是在回家的路上，对不对？至少大多数的朋友是这样的，所以选了一首不一样版本的，就是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然后我们最早的听的那个版本，或者从小学唱那个版本呢，就相对更质朴的民谣，这版呢就是加了一些厚重的编曲，你听上去呢就更显时尚一些， 对，回家的感觉步伐都轻快了许多。 好吧，你就送上这首歌给所有此时此刻归家路上的朋友。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Bl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就是这个姐们的一个翻唱。我突然觉得他有点像那个 什么， 有点像那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感觉， 有没有一点点 啊？反 正都是山谷的那种回声的感觉哈。 好吧，反正就是很清新的歌，大家可以有一个悠哉悠哉的快乐的夜晚了。 或者说这首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收藏，因为马上假期快到了嘛。 对， 除了收拾行囊之外呢，还要收集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啦。 对，在路上听其实刚刚好。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的歌单，可以晚些时候来到我们的白节 FM 然后找一找。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拜拜 拜。 Gather round her Minu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